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一个下雪天的日子，我们能够在里面同心合意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也感谢主你降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你用你的圣灵重生我们，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以你儿女的身份地位来到主你的面前。天父，我们也求主你自己来看顾那些在病痛当中我们的肢体或者是在外出的，愿你自己亲自来与他们同在。也求主你来在这个圣诞节这个期间，主你也纪念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地方，在普世的教会里面看到还有很多的肢体，他们是在很困难的生活当中，求主你特别来纪念，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看到主你在这里设立你自己的教会，你的心意。主啊，也求主你也看顾这个我们即将出门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一些完成学业要回去他们原来的地方，求主你自己与他们同在，也纪念我们那些已经回国的那些弟兄姐妹，让他们在国内也那边有好的敬拜的生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用你的话语，你再一次的你来激励我们，你让我们看到主你给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丰盛，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救主是何等的宝贵。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一点 feedback。 好，我们很难想象现在已经这个十二月已经快要结束了。那我们知道一月初的时候在美国华盛顿 DC 那里会有这个奥巴马总统的第二次的这个就职典礼。我想可能美国还有世界其他的地方对奥巴马第二任有很多新的这个期望。很多人以为现在的经济会比现在的经济应该比现在的情况好一点，也有的人认为这个失业率应该更低一点。我们在世界各地，我们看到百姓对他们的这个领导，对他们的领袖都有很多的期望，尤其是经济不好的时候或在一个困难的时期。这个我们如果记得几个月上个月大选的时候，我们看到奥巴马他为了他自己的这个连任，他的这个竞选非常的激烈，甚至这个很难，很多人 predict 不知道到底是奥巴马会赢还是 Romney 会赢。那为什么奥巴马他要就任第二任的时候他的竞选会有这么多的困难呢？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认为他当了总统四年了，这个经济应该比现在的这个光景更好一点，可是这个失业率还是这么高，那这个经济的复苏这个 recovery 好像有一点 stall 的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对领袖的这个期望 expectation 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很多时候这个领袖会使他跟随他的支持他的这些人失望。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fiscal cliff 马上就是年底就要到了，我希望到了年底的时候这个华盛顿那边国会跟这个总统之间能够达到一个协议，不然的话我们的马上会面临这个经济上的一个危机。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大卫王作为一个领袖。这个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要看看我们从大卫王身上能够学到什么。我们刚才读了很长的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大卫王下面有一些勇士，就是他的他的军人呢，他的这个士兵替他打仗的这些人。那在刚才读的这长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三个比较突出的人，这个圣经的作者给他们这个取的这个头衔是三个勇士。 那他们这三个勇士的作为呢，是记住在第八节到十七节。那除了这三个勇士以外，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勇士，这个圣经的作者叫他们叫三十勇士。那这三十的勇士也是很优秀的战士，不过呢，他们却不及这三个勇士。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这个作者特别的强调，这三个勇士是很特殊、很特殊的这个战士。那其他的大卫的勇士，要跟这三个人来比较。那在十三节到十七节里面，记载了一个事件，就是这三个勇士他们所做的。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这几节圣经，从十三节到十七节，这里面记载的一个三个勇士为大卫王所做的一件事情。也许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可以看看大卫跟他的跟随者之间的这个关系，跟大卫的这个领导的这个才干。我们一起看十三节到十七节。十三节到十七节说，收割的时候有三十个首领中有三个人下到亚杜兰洞那里去见大卫，有一对非利士人在利法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中，非利士人的驻军却在伯利恒。大卫渴望说，但愿有人把伯利恒城门旁边井里的水拿来给我喝。那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地，从伯利恒城门旁边的井里打水，把水取来带到大卫那里。大卫不肯喝，却把这个水浇奠在耶和华的面前。大卫说，耶和华，我绝不可做这事。这三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打的水，这水不是他们的血吗？因此大卫不肯喝那水。这些是那三个勇士所做的事情。这件事情记载的这个事情发生在以色列历史的历史当中。那时候非利士人他们占据了以色列人的一部分的地方，其中一个就是伯利恒。那非利士人他们会侵略以色列人，尤其是什么时候？尤其是要收割庄稼的时候。所以十三节一开始的讲到有收割庄稼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了。为什么收割庄稼的时候？我很简单，他们要不劳而获。以色列人他们花了一整个这个成长季节种这个庄稼，收割庄稼的时候敌人就跑来收割这个庄稼，然后把他们带走。所以非利士人那时候他们在占据了这个以色列一部分的这个地方。那尤其是这个这段圣经特别记载的他们占据的地方叫伯利恒。那伯利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伯利恒很有意思。伯利恒这个意思是粮仓这个 house of bread， house of bread 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的伯利恒这个字是 house of bread， 是粮仓的意思。换句话说，那个地方是出产很多粮食的这个地方。对，非利士人占据了伯利恒。大卫在哪里呢？大卫他在亚杜兰洞，他在那里设了他的这个大军营来跟非利士人来对抗。那有一天大卫在这个感叹，我想他在里面可能自言自语，他说，但愿有人把伯利恒城门旁边井里的水拿来给我喝。那我们知道那个水对军队来讲非常的这个重要这个粮食跟这个水对军队来讲非常的重要。那一个军队如果他没有足够的水源的话，他这个战争可以失去的。那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这个他们有这个水的这个sanitation equipment 洁净水的这个机器，那个机器放在哪里呢？卡车上面。所以他们开了这个卡车可以到处跑，然后把当地的水源把它给净化，那士兵就有这个干净的水可以喝。那古代的时候我们知道没有这个两吨半的这个卡车，也没有这些洁净的这个仪器这些工具。所以当时的这个军队他们到了哪里，他们只能喝当地的这个水很多，而且是没有办法，没有是经过这个污水处理厂water treatment plant 处理过的这种水。所以我想可能那一天可能是非常热的一天。那大卫就 很希望能够喝到一点这个伯利恒井旁的城门旁边那个水井的那个井水。那伯利恒跟大卫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大卫是生在的伯利恒的啊，你记得这个他的这个祖先里面是伯阿斯跟路德，这个故事发生在伯利恒城里面，所以伯利恒对大卫来讲是他的这个家乡。那大卫说，但愿有人把伯利恒城门旁边井里的水拿来给我喝。大卫自己自言自语。可是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很特殊的一件事情，这个就不太寻常了。十六节说，那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地，从伯利恒城门旁边的井里打水，把水取上来带到大卫那里去。那你要注意，大卫并没有命令任何人去伯利恒去把这个水打来给他喝，大卫只是在那边自言自语，表达他的一个感叹，一个欲望而已。结果这三个勇士就跑去闯过非利士人的营地，然后把这个水打来给他喝。那我们知道啊，这些不寻常的一件事情。这个三个人呢，要闯过敌人的这个营地，然后去把这个水打来给大卫喝。然后读到这里，我就想到这个抓奥萨马本拉登的时候，美国海军派的这个 SEAL Team 6跑去抓这个本拉登。那他们去的时候是怎么去的呢？他们有最好的这个训练，最先进的武器，然后坐了这个是特殊改装过的直升飞机，这个声音特别低的。然后在夜里的时候，他们就飞到本拉登那个地方，然后去抓这个本拉登。那我们知道，大卫那个时代没有直升飞机，所以这三个勇士没有办法坐直升飞机跑到伯利恒，然后带着这个夜视镜，然后半夜的时候等敌人看不见的时候去把这个水打来，然后坐飞机回来来运给大卫。这三个勇士也没有卫星导航系统啊，上面也没有这个 Predator 无人驾驶的飞机在上面替他们侦查，然后他们知道敌人在哪里，他们可以绕过去等等，他们没有这些东西。那他们只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来闯过敌人的这个军营去打这个水。所以他们不但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去穿过敌人的营地跟敌人打，并且到了伯利恒以后他们还要打到这个城里面去。这个水井是在哪里？十六节说从伯利恒城门旁边的井里打水。伯利恒城门旁边的井里打水，这个井是在城门的旁边，那这个城是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面，非利士人的驻军在那个地方。那城门旁边的重要性是什么？一个城在古时的时代，这个城最重要的这个地方就是城门。为什么？因为敌人攻城的时候是透过城门来攻进来的，很多的时候是透过城门来攻进来的。其实以色列那里中国也是这样的，所以你古装剧看多了以后，你就看到他们攻城的时候都是要从门里面打过去的。所以城门是当时的这个一个城市保护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一个策略性的地方。而且城门口是当时的这个市政府的中心，也是军队驻扎的这个地方。那个水井是在城门口那里。那这个城门口我们知道不是城门口的外面，是在里面。为什么在外面在里面不是在外面呢？因为这个没有人把水井挖在城门外面去的，因为如果敌人来打上来的时候，你把城门一关，城里的人需要有水喝，这个井在外面的话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三个勇士不但要穿过敌人的这个营地，并且到了伯利恒，他们三个人还要打到这个城门里面去抢了这个水，面对非利士人在伯利恒的这个驻军，然后水拿到了以后还要再打出来穿过这个营地回到这个亚兰洞里面，亚杜兰洞那里把这个水给大卫。这三个勇士不容易，他们能为他们的这个领袖来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打水来给他喝，而且大卫从来没有吩咐他们这样去做。如果我们看到圣经的话， 大卫甚至没有问有没有人 volunteer 愿意去干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他们把水打回来以后，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十六节说，大卫不肯喝，却把水浇奠在耶和华的面前。哇，这三个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把他那个水给打回来给他，结果他不但不喝，而且把这个水倒在地上，是不是大卫有点糊涂了？人家冒着生命危险给你去打了这个水，你怎么不喝，结果把它倒在地上，浇奠在耶和华的面前，为什么？因为当他把这个水浇在地上，圣经说他浇奠在耶和华的面前的时候，他是把这个水献给耶和华自己。然后下面他就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喝这个水。十七节，大卫解释，他说：“耶和华，我绝对不可以做这个事。这三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打水，这个水不是他们的血吗？因此，大卫不肯喝那水。”大卫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他承认这三个人所做的这件事情，不是为他做的，而是为耶和华做的。他不过是耶和华军队里面的这个统帅，他这个头而已。那为什么他说我绝对不可以做这个事？为什么他不肯喝？因为他认识到他不配得到这些勇士对他的这种委身。这种委身只有耶和华自己是配得到的，所以他把这个水浇奠在耶和华的面前，把这个水洒在这个地上。如果大卫喝了这个水的话，他就做了一件蠢事情，是一件错事情。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大卫跟世界上其他的领袖不一样的这个地方，世界上的领袖要跟随他的人来效忠于他们。很多时候这个领袖有一个 big ego， 很高的这个自我，他要求跟随他的人绝对得对他们是效忠。那我们海峡两岸长大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自己曾经效忠过的领袖，最起码学校老师教导我们，我们应当效忠这个领袖是谁。所以大卫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属神的这个领袖认识到，当神的百姓来回应他们这个领导而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认识到这个事情是不是做给领导，而是做给上帝自己的。所以今天你在教会里侍奉，你不是在帮这个领袖的忙，而你是在侍奉神自己，你是在侍奉神自己。所以大卫认识到这三个勇士所做的不是为他而做的，而是为耶和华来做的。可是伯利恒城井里的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性，除了解决大卫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失落感，是这个怀念故乡的这个水，这个伯利恒的水对他来讲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意义。为什么？因为上帝很多年前就透过先知撒母耳应许他，上帝已经拣选他，要他来做以色列人的王。那这个事情不久以后，扫罗王知道了，不太高兴。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扫罗王就追杀大卫。那这个亚杜兰洞，就是大卫当年逃避扫罗的追杀所藏的一个地方。 那现在扫罗已经死了，那大卫心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一个疑问，到底神的应许在哪里？我怎么能够在以色列做王，当以色列的这个很多地方是在非利士人的控制之下？我怎么可能在以色列做王，如果我自己的故乡伯利恒在非利士人的掌控之下？他可能在问，到底上帝的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够脱离敌人的这个欺压？在当时他们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那今天让大卫有这个勇士能够到穿过敌人的军营，到达敌人所驻扎的伯利恒城，然后把这个水打回来的时候，大卫，对大卫来讲，这是一个 sign， 一个标记，一个记号，让他看到上帝的信实，让他看到上帝是掌管整个历史的主。虽然现在他们还面对强敌，虽然现在非利士人还是在欺负以色列人，占领他们的土地，可是有一天上帝要帮助他自己的百姓来胜过他们的这个敌人。所以短短的这几节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三个勇士对大卫的这个忠心，我们看到大卫对这三个勇士的这个忠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幅图画。如果今天一个公司里面的老板，或者是一个教会里面的这个牧师，如果他跟他的同工之间有这种关系的话，我说哇，这个是神的国已经完全临到了样子。可是这个故事不是在这里就停下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一章里面记载的大卫其他的勇士，还有其他的勇士，只是那其他的勇士他们的这个名声跟他们的作为比不上这三个勇士。那这其他的勇士在这一章的后面那里一个一个把他们的名字给列出来，从十八节开始就列出来。那我们看看这些勇士人的名字当中有哪一些人，那我们不会全部读出来，不过我们可以看38节到39节，以铁人以拉，以铁人加利，赫人乌利亚，共有37人。解释圣经最重要的要注意什么？上下文，对不对？好，解释圣经的上下文。如果我们看这段圣经没有看上下文的话，我们只看到那三个勇士的作为的话，那我们可能 miss 掉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因为39节里面讲的这个赫人乌利亚这个人，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这个人应该不陌生。赫人乌利亚是大卫的勇士里面的其中一个人，一个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替大卫打仗的一个人。而且这里提到赫人乌利亚什么意思？他是个外邦人，现在归到以色列的那个营帐之下，他信了耶和华，现在他在为耶和华的军队来打仗。在撒母耳记下11章记载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的记载虽然是在十一章里面，可是在大卫这个生平里面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很多年以后，大卫他已经成了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君王， 他给自己建的那个皇宫在耶路撒冷。那他已经强盛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不必出去，自己带兵去啊，中国人讲御驾亲征。他打仗的时候，他只要派他的将军去就行了。那有一天，大卫当列王在外面打仗的时候，那大卫他派了他的军队，由他的这个大帅约雅来带领，在外面替他打仗，他自己一个人留在皇宫里面。那圣经记载说，有一天将近黄昏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皇宫的平顶上散步，他从平顶上看到一个妇人在洗澡，这个妇人容貌美丽。这个妇人是谁？这个妇人是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大卫看到她在洗澡，而且这个妇人是个容貌非常美丽的一个妇人。那乌利亚在外面在打仗，那大卫下一步是什么？他派人把拔示巴接到宫里面，他跟拔示巴同寝，最后拔示巴怀孕了。那大卫要遮盖自己的罪，所以他就派了人到了前线去，叫约雅差遣乌利亚回来。乌利亚回来了以后，大卫就问他战场上的这些事情，问完了以后，他就打发乌利亚回到他自己的家里面去，叫他去休息休息。大卫盼望乌利亚回到家里面能够跟他的太太拔示巴同寝，那这样子拔示巴生了孩子以后，大家会认为这是乌利亚跟拔示巴所生的这个孩子。结果超过大卫预料的，乌利亚他不肯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他睡在哪里呢？他睡在哪里？他睡在皇宫外面。那大卫就问，第二天问这个乌利亚，哎，我不是给你 permission 你可以回家吗？那乌利亚他怎么回答？乌利亚说，约柜，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都住在棚里，我主人约雅和我主人的臣仆都在野地安营，我怎能回家吃喝与妻子同睡呢？我指着王和王的生命发誓，我绝不敢做这样子的事情。乌利亚是个军人，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军人。他说，我的主人约雅，我的将军，我的老板，我的 boss 还在战场上面。大卫王，你其他的臣仆他们在野地里面，在营帐里面安营，现在是打仗的时候，我是被派出公差回来，你要询问战场上的这个战事的状况，我现在出公差回来，我来给你报告。那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大卫如果要给什么命令的话，他没有办法拿个 cell phone 打电话给约雅吩咐他这个仗怎么个打法，所以他们需要有这个 courier 来回跑报信的这个人。那现在乌利亚说，我现在回来，我是有公务在身，我怎么可以回家去享受我跟我妻子的家庭的这种生活？所以他是个非常忠心的人，他对上帝忠心。他说耶和华，他说约柜，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都在住在棚里面，他指的是王的生命发誓，他绝对不敢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宁可睡在皇宫的这个外面，他是在等候，他是在等候 大卫王随时的差遣，让他可以回去带着大卫王的这个要传达的信息给在战场上面指挥战争的约雅。那第二天大卫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大卫在皇宫里面就摆设宴席，然后把乌利亚找来一起跟他吃喝，然后把乌利亚给灌醉了。那大卫想，这一次他喝醉了，他总会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跟他妻子同寝吧。结果约雅还是没有回去，他在皇宫那边跟大卫其他的这个仆人睡在皇宫里面。那大卫看着没有办法，到了第三天，大卫就打发乌利亚回去。那打发乌利亚回去的时候，他托了乌利亚带了一封信给约雅这个将军。那这个信里面，大卫跟这个约雅讲，所以要以色列的这个军队强力去攻打他们在攻的那个城。他说要把乌利亚派到战斗最猛烈的前线去，然后你们就退到他的后边，让他被击杀。结果乌利亚就死了。他死了以后，大卫就把乌利亚的这个寡妇拔示巴娶进宫里面，成为他自己的妻子。所以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勇士乌利亚归到耶和华的这个名下，对他的上司约雅将军忠心，对他的自己其他的战士以色列战士忠心，对他自己的君王忠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人。被他效忠的这个对象大卫王给出卖了。如果我们带着这样子的一个眼光，知道整个故事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发现大卫这个领袖是个很有问题的一个人。可是如果你读圣经的话，旧约圣经是怎么形容大卫王的？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这个英文圣经 ESV NIV 把它翻成这样子，它说 A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所以这个和合本这个翻成合神心意，不是能够完全的把它翻得很好。意思是什么？一个是寻求上帝心意的这样子的一个君王。那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的作为跟他所写的这些诗篇，我们看到大卫的确是大部分的时间他是在寻求神心意的一个人。他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成功的一个君王。后面其他的君王在圣经的作者给他们评估的时候，就是把他们跟大卫比。所以大卫是个这个 gold standard，这个标准，这个典范。可是我们看到大卫当他里面的这个贪欲起来的时候，他出卖了一个效忠于他的这个勇士。那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这个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是堕落的，所有的领袖也是堕落的。所有的父母也是堕落的。那每一个堕落的领袖， 每一个失败的父母都会使我们失望。那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甚至我们所效忠的领袖可能会出卖我们。这个是乌利亚的这个例子。这个怎么办？神的百姓有没有一个领袖可以委身的，而且这个领袖永远不会使他们失望的？感谢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今天你跟我所侍奉的是这样子的一位领袖。他来到世界上，来坐到他祖先大卫的宝座上面，直到永远。他的国位是没有穷尽的。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在神的家里面，现在有一个领袖，我们可以绝对的委身的，而且他永远不会使我们失望。那今天你跟我在教会里面所侍奉的是这一位领袖。大卫有他的将军，有他的勇士替他打仗，可是我们的领袖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打仗，而且这个仗是我们自己打不赢的。圣经说我们的敌人有这个世界，有我们自己的血气，还有魔鬼撒旦，这三个敌人没有一个是我们能够胜过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三个勇士冒了生命的危险去帮大卫把这个水打过来给他喝，可是耶稣基督不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是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死在十字架上面的结果是说，他从他里面有活水江河流出来，那神的百姓得以存活。那耶稣不只是为我们打仗，耶稣不只是给我们有这个盼望，耶稣死里复活不只是让我们看到有一天整个宇宙要被更新，那上帝的这个敌人魔鬼撒旦在伊甸园里面引诱亚当夏娃我们的祖先，把我们害到这个地步的这位魔鬼撒旦要被扔到硫磺火炉里面去。那今天耶稣基督在哪里？他在天父的右边，他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今天我们的侍奉，今天我们的奉献，都是这么的残缺不全，这么不完美。那我们的领袖耶稣基督把我们所献上的残缺不全的这个侍奉，残缺不全的这个奉献，残缺不全的奖章，拙口笨舌的讲员，耶稣基督把这些交奠在耶和华的面前，以至于上帝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缘故悦纳我们所献上的这一切。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天父的旁边做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所献上的这一切没有办法到达上帝的面前，因为他们全都是被罪所污染的。那今天你跟我侍奉的对象不是教会里面的领袖，我们是在他们的带领之下一起在侍奉 我们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那今天我们能够委身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自己，因为他自己先把他献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因为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你差遣他来为我们征战，以至于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脱离死亡的威胁，脱离魔鬼撒旦控告，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有神儿女的这个自由，以至于今天我们在你的家里面侍奉你的时候，我们所跟随的是一个完美的领袖，一个永远不会使我们失望这样子的一位领袖。为了这个，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我们虽然活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看到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这个凶杀，看到环境是这样子被破坏，看到整个生态是受到堕落跟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这个咒诅的这个影响，可是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今天能够有盼望，也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他要来更新整个宇宙。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跟随这样子一个得胜的君王，